早上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我是青年曼宁。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哈。今天出门的时候啊，稍微有一点凉啊，早晨，但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有29度，最低气温17度，空气质量呢是良，提醒您啊，眼睛啊是最怕晒的，出门的时候啊，戴个墨镜或者戴个帽子，像我啊要注意防晒 啊，像你注意要防晒。啊，今天北京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路以内行驶。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我觉得也是挺有非常有故事感。 嗯， 就是 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 就是 你单曲循环过的最长的一首歌是什么？为什么呢？ 哎，对，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话题会有故事感呢？就是大家单曲循环一首歌，肯定是会。啊，比如说喜欢这个歌的旋律啊， 对， 或者说喜欢这首歌营造的某种意境啊， 或者是喜欢一起听这首歌的那个人呢， 哎，对，或者说符合你某种心境吧，啊，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单曲循环最长的一首歌是什么，然后在节目当中呢，啊，我也会把我单曲循环的啊比较长的歌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 分享一下啊， 哎，对对对，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首先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是跟房子有关系的。最近呢，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最新的通知，拟规定，现房价项目销售的时候，如果和周边同品质商品房差价比较大的话，整体收购后转为共有产权住房，这个规定目前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 这什么是限价这个限房价项目呢？我们来看一下，2016年呢，北京为了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么在土地出让环节啊，推出了限房价、限地价的这个政策。那么在这种政策的之下啊，开发出来的房子呢，就俗称为限净房了。通俗的讲，这类房子的开发商买地的时候啊，就确定卖的价格了。那这个政策呢，既防止开发商炒地推高房价谋取暴利，也防止了投资人炒房获取暴利。那么这个共有产权房呢，是一种政策性的商品住房。 对， 哎，这个是由政府提供支持哈，由建设单位开发建设的，销售价格啊低于同地段同品质的商品住房的价格水平，并且限定使用和处分权利，政府和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 最新的通知规定，在限房价项目办理施工许可后，由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事务中心和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一起对该项目可售住房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形成评估价。如果限房价项目的销售限价和评估价的比例高于85%，那么这个项目呢将由开发商直接作为商品房面向有购房资格的家庭销售，和当前商品房的销售会完全一样。但是如果比例低于85%，将收购转化为共有产权住房，具备共有产权住房购房资格的家庭都可以申请购买。 那这个目前啊，通知还向社会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有专家认为呢，政策落地之后啊，由政府收购的共有产权房是大大压缩了限价房的牟利空间，也将打压很多购房者买到就是赚到的动机，让限房价项目啊真正回归到只住不炒的目的。 楼市再出新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完了地上的房子，我们再来说说天上的星星。 天上的， 对，这就属于这什么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今天晚上的夜空当中将会上演木星冲日的天象，天气好的话呢，大家整晚都能够看到木星这个大个子。那么什么叫冲日呢？就是当地球木星围绕太阳公转，运行到太阳同一边， 并且在一条直线上的时候，天文学上就称为冲日。在太阳系的八颗行星当中呢，木星的质量是其余七颗行星质量总和的 2.5 倍，所以有个外号叫做巨人行星。木星呢还是太阳系当中自转最快的行星。 嗯，有专家说啊，这个冲日是观测木星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啊，木星距离地球是最近也是最明亮的，即使在灯光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里呢，只要避开强烈的灯光就能够看到木星冲日的这种奇观了啊。 嗯， 而木星呢是一颗很美的行星了，既和土星一样它有光环，也和地球一样啊有极光。这朋友们啊，今天晚上一定要记得要抬头看一眼，感兴趣的朋友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小型的天文望远镜来观测啊，没准啊你还能看到这个木星表面的条纹啊、红斑和极光等等，可以说是非常的奇妙了。 哎，没错啊。嗯，大家今天晚上约上朋友， 嗯 啊，约 放一首单曲循环，一首自己喜欢的歌， 哎，单曲循环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嗯，是吧？能看看天象， 哎 啊，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单曲循环最长的一首歌是什么？啊，来吧，文宁 啊，我就知道，这肯定先得让我招，是吧？其实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最多的一首歌是一首老歌。 老歌， 你知道有一个乐队叫做达明一派吗？ 知道 啊，你知道啊， 道 说明你也很老啊。这达明一派，这个他有一首歌叫做《十个救火的少年》 啊， 他其实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这十个少年啊，看到就是前方有火灾发生，然后他是怎么样，这个十个人怎么样去商量要不要去救啊，最后几个人去救啊，不救的原因是什么等等等，讲了很多。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微型小说，而且旋律也很好，所以我一直听。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听音乐的软件，它有一个统计是我在一天之内把这首歌听了57遍。 哦， 对 啊，那么 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 那么这个乐队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啊，这个乐队是我的， 应该是老师推荐给你的。 哇，你怎么知道 啊？因为 是老师推荐的， 是老师推荐的吧？嗯，啊，因为在我的为数不多的 CD 当中，达明一派我有一套正版的。 哇， 厉害吧？ 借我吗？ 啊，借，没问题，肯定借。嗯，啊，接下来呢，给大家放一首我这个也是曾经啊，单曲循环最长的一首歌，也是一首老歌。 嗯， 啊，就是 什么呢？ 是叫做命中注定。 哦，我们听完再听孔文讲故事好不好？ 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感动，人的心中。 比囚禁以及前往的人，我特别想你，哦哦哦，我特别想你。 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庾澄庆的《命中注定》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这个场景，就是啊，在下雨天的时候，因为下雨天的时候可能都会让人啊心情显得会低落或者说阴郁一些啊，比如说在那个时候，听着雨声，听着音乐去想一首啊，想一个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 那肯定是有的嘛， 肯定是有的。 嗯，然后就想到了这个《命中注定》这首歌嘛，是吧？命中注定我就忘不了你什么之类的吗？ 对，其实这首歌是我曾经在，比如说就是刚跟大家描述的这种特定的场景，比如说在下雨天的时候，然后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之一啊。你看，就比如说他歌词当中啊写的就是啊，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啊，比如说还有啊，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 哇， 是不是很有？ 那么多人里面，我就只想你。 对，没错， 是一个很深情的表白 啊，是不是很有感觉？ 嗯，还真是。快点下雨吧，我也要听这首歌。 下雨， 应景一下。 啊，那你要看雨的话，最近应该去厦门。 是吗？对，厦门 对吧， 听说了、 对，然后后面呢，在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里呢，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这个说一说最近厦门啊下大雨的这个事情。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同学们吧。 嗯，同学们啊， 高一的小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学业水平合格证考试已经开始报名，报名的时间截止是5月17号。 嗯，这怎么报名呢？ 怎么报名呢？ 哎，普通高一学生的注册信息啊，将由全市的中小学学籍管理云平台提取，而社会考生呢，需要通过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入网上报考页面，自己注册新用户，填写相关的信息。那么在5月17号之前呢，考生都可以由学校组织或者是单独完成网上报名。 哎，而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之前公布的方案显示呢，合格性考试报考科目一共有13门，其中9门考试由考试院统一组织，包括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生可以在完成必修课的时候呢，完成必修课时之后啊，自愿参加考试。到了6月份的时候呢，除了思想政治以外的8门课都可以考试，而思想政治要修满6学分，所以呢，要持续到高2的上学期。然后另外啊，像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4个。科目的合格性考试将由各区负责组织实施。 嗯，那么这考试时间呢，从6月30号持续到7月2号。7月19号上午9点呢，大家就可以查询成绩了。据了解呢，合格性考试的成绩只有合格和不合格2种。 对， 卷面成绩啊60分以上，你就算合格了。如果第一次考试不合格呢，你还可以在以后的学期里啊再次报名，但是啊不会单独组织补考，也不能免考。那么提醒各位考生啊，合格性考试报名的时间呢是到5月17号截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选择报考的科目。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招方面的消息。中招体检的结果明天就可以查询了啊，考生朋友们可以登录北京市体检中心的网站，或者是关注北京市体检中心微信公众服务号查询。考生进入中招体检查询的系统之后呢，输入姓名、报名号、出生年月日，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结果。体检表上呢，可能会显示合格，合格但专业受限， 不合格三种结论，考生要按照不同的情况填报志愿。 哎，如果体检结果是合格呢，说明考生的身体状况符合普通高中和中专各个专业的要求，考生呢就可以随意的填报志愿了，不受任何限制。当然，如果想报考军校和警校呢，要另外参加军校和警校的体检标准。如果体检结果是合格，但受专业限制或者是不合格呢，考生啊就需要查看一下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和技工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其执行细则了。查看学生招生的这个学校对考生的合格要求呢，避开不适合选报的专业和工种。另外，考生是如果发现了这个体检结果不对呢，可以和所在区的中小学卫生保健所联系，然后麻烦他们再次检查也好，更正也好，你都是可以跟他们沟通的。 哎，对，你说本来小伙子是吧，我身体我挺壮的呀，没有问题呀，就可能那两天我不是特别舒服，可能也会影响你的体检结果啊，咱们可以到这个所在区的中小学卫生保健所跟他们取得联系，然后再次沟通。接下来跟大家说一点娱乐方面的消息。明天晚上十点啊，明天晚上十点，一档历练主持新人的综艺节目《嘿，好样的》在湖南卫视播出啊。19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持新生将以湖南卫视试用员工的身份开启一场特殊的职场菜鸟成长季。 那在3个月的时间里呢，19位新人啊将争取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等节目的工作机会，得到何炅、汪涵等主持前辈的指导，还要经历各大节目突如其来的考核。除了主持方面的专业训练呢，新人们还需要上舞蹈和形体课程来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节目最后呢会诞生一位主持人新人王，同时呢获得2019年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主持席位，很诱惑人啊。 对对对，这个资格还是 很难得的。 对对对，非常难得啊。在明天晚上第一期节目当中呢，主持新人们要面对第一轮的简历考核，拿到第一名的人就可以获得优先选择成为歌手合伙人的权利。哦，和歌手的节目还有合作。 哎， 对啊，新人们呢在节目当中也都拿出了18般武艺，比如有个叫马思超啊，他就是个海归才子，展示了中英德法4种语言的自我介绍，还表演了一段街舞。然后还有位同学呢叫刘成林，展示了快速记忆的绝招。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档节目啊，明晚10点在湖南卫视开播，尤其是职场的新人们，没准可以在这档节目里找到共鸣。 哎，这人像我，哎呦，是吧？有这种感觉。 哎，这不知道咱们学校有没有同学们去啊？ 你还真别说，我觉得肯定会有的， 师弟师妹 到时候关注一下 啊，一定会有的， 对 吧？我们这么牛的学校，对吧？ 那我们还是新人吗？已经不是了， 我们就不算新人了，我们就不算新人了，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很多朋友们对主持人的这个群体，大家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呀？ 很好奇 啊，对，然后说这个，哎呀，说这个同学说话声音真好听，他这个思 想怎么练的呀？ 哎，对，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在大型的晚会当中和这个导演呐、导播呀， 怎么配合的呀？ 对呀，然后演员呐都是怎么配合的呀？所以也是一个解密的一个好机会啊，大家可以去 关注一下， 在明天晚上10点啊，湖南卫视。在982青年说的房间里，这来了一位特别敞亮的朋友，喧闹3132说你花椒币太少了，找个20级以上的号给你刷刷人气。谢谢， 哎， 谢谢， 谢谢您的帮助， 谢谢， 多听我们的节目啊， 对对，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给更多的小伙伴啊，就是刷不刷东西那都是无所谓的事儿， 对 对吧？但是你这个，是吧？你是吧？刷多刷少的我们不在意， 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才会真的开心哦。 哎，真的开心，但不，其实他刷礼物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开心， 更开心。 刚跟大家说完了一档综艺，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部即将要上映的 电视剧 要播出的电视剧由张涵予、秦俊杰、李雪健、舒畅等人主演的历史剧《天下长安》，明晚8点将会在 央视一套开播。 嗯，这个《天下长安》呢，它讲述的是隋末唐初的故事。那么在这段历史当中呢，李唐王朝啊，在群雄斗争和门阀混战中崛起，又一步步走向贞观盛世。那么这部作品呢，以李世民和魏征为核心人物，从很多角度啊，充分体现了这个大唐盛世的开放、包容和自信。那么从各个方面呢，都展现了唐朝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风貌啊，呈现了唐朝啊盛世唐朝的风骨和风貌， 哎，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啊。 对对对，作为一部历史正剧啊，《天下长安》汇集了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像张涵予应该算这个中吧，老中青，他得代表这个 中 字儿对吧？啊，饰演魏征啊，秦俊杰饰演李世民啊，李雪健老师饰演李渊，而舒畅和姚星彤扮演了两个重要的女性角色。 嗯，其实都是实力派啊，我觉得大家都很不错的。 哎，没错，其实展示这个李唐王朝的影视作品呢，已经有很多。你像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宫词》啊，《贞观之治》等等等等。而这部《天下长安》，据说打磨了十年的剧本，光剧本就打磨了十年的时间，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大家的期望啊！在此提醒大家，《天下长安》将在明晚八点在央视一套播出啊！这部剧呢，然后我会去看一下，因为就是确实非常喜欢李雪健老师的表演， 嗯， 非常敬业的一位，哎，啊，老前辈，然后一位 老的表演艺术家， 表演艺术家，嗯，对对对，然后印象还非常深刻的就是他在《少帅》当中扮演的这个啊，这个。张作霖这位人物， 嗯， 啊，特定的历史人物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说完了娱乐，跟大家再说点我们身边的事情啊， 嗯， 我们来看看。 关心一下身边事吧， 关心一下身边的事儿。我们看看这个在北京，在我们身边最近交通方面有哪些新的动态。西城区手帕口铁道口啊，要进行平改立工程的施工。为了保证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和顺畅呢，在6月15号之前，手帕口铁道平交道口禁止通行。嗯， 在这儿啊提醒您一下，这个施工期间啊，这个铁路道口南北方向啊，这个过往的车辆都需要绕行莲花池东路、白云桥和西二环路、广安门外大街。东西双方向的过往车辆呢，可以绕行莲花河南街，还有南蜂窝路、莲花河东路、白云桥、天宁寺前街、广安门北滨河路以及广安门外大街。而非机动车和行人呢，通过铁路道口的南侧新建的地下通道来通行。 哎，啊，我们也就是在具体的了解了一下，手帕口道口呢，它是属于北京铁路局丰台的公务段。这个道口在北京的铁道口当中呢，是小有名气的。它北靠北京西站，南临广安门站，是京九线和刘广线客车的必经之路。但是呢，又因为紧邻西二环，它也成为距离京城核心城区最近的铁道口。最近几年呢，这个地方的交通压力是越来越大，经常堵的是水泄不通，所以才开始了改造。 哎，这个手帕口铁路平交道口啊，改造完成之后呢，这道路啊就会从下面穿过铁路，路面的宽度为30到50米啊，可以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了啊，同时呢也减少了安全隐患，解决了很多年来等火车造成的交通拥堵局面，还可以构成一条重要的南北向通道，缓解了这个西二环、西三环的交通压力。那么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在6月15号之前呢，手帕口铁路平交道口啊禁止通行，大家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路程规划啊，避免就打不上卡迟到了啊。 对，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叫做你单曲循环最长的一首歌是什么，然后刚刚曼宁分享的是达明一派， 嗯， 啊，这个乐队相信很多的青年朋友们，尤其是现在在校的 00后啊， 零零后 没听说过， 我觉得一定没听说过，嗯，啊，对，然后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首庾澄庆的老歌叫做命中注定啊， 他们也不一定听说过， 曼宁都没有听说过。 其实我发现有的时候你单曲循环一首歌的时候，有的不是因为你的情绪或者什么，是因为你要学这首歌，你就会不停的听。 反正我学歌的时候吧，首先是因为这歌好听，或者说有某种感触， 嗯， 然后会单曲循环， 嗯， 然后循环之后呢，就是你当你不自觉的时候，你一张嘴，可能这歌就会唱了， 就学过来了 啊，就学过来了，嗯。但是你要说刻意的去学一首歌的时候，反而觉得很累， 也是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跟我一样类似的感受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哎， 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酒吧青年说”来跟我们互动啊，支持我们的节目。

我记得哈， 是是 我有一个朋友、 啊、 他特别搞笑，他跟我一样特别喜欢孙燕姿 啊， 然后他有一段时间哈、啊、就是单曲循环孙燕姿的一首歌叫做第一天， 第一天， 那时候我跟他是一个宿舍的、 啊、 然后他每一天都在唱这首歌，这首歌大家知道很高很高啊， 对， 他是一个主持人对吧， 谁呀、 啊、这他是一个主持人，他每天唱这首歌，直到有一天他上课之前还在唱这首歌，然后把嗓子唱皮了 啊，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他就那个喊不出来 啊，明白明白， 对对对 对吧， 然后他当时就突然嗓子就啪、 啊、 就像撕裂了一样、 啊、 当时我真的是又想笑又着急，让你唱 啊，然后这个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来来来，这位同你起来，来把咱们那个留的作业 对、 这个、 把那个海燕给我回一下、 啊、 然后他就没唱没说起来 啊，海燕这高、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因为天天 高、啊、飞翔 天天唱这首歌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啊，在东三环国贸地区生活工作的朋友们、大家注意一下， 嗯， 交通方面啊，国贸地区工作生活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我现在给大家举一大喇叭广而告知一下啊、以后大家千万别乱停车了，否则罚200扣三分啊， 这么 多，哎对，目前朝阳区国贸桥到大望桥路段以及国贸桥区和大望桥区已经统一实施了最高处罚。 哎呀妈呀、 啊、这地儿再跟大家说一下、 嗯、 国贸桥到大望桥路段啊，各种违法停车都会被处以200罚款扣三分的处罚，最近这一区域呢还增加了20多个监控探头，对违法停车行为进行实时监控。 嗯，另外我们看到整个 CBD 地区啊都在严查老年代步车。 哎， 交通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说啊，很多年轻人啊因为摇不到号就买这个老年代步车上路。 哎，有 目前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开代步车啊，他是不进行处罚的。 哦， 但是哈、啊，您要是60岁以下，你开老年代步车啊，据了解哈、啊 嗯嗯嗯， 如果是这样啊，年轻人没有驾驶证，你又开着老年代步车啊。会被拘留的，拘留15天、 嗯、 罚款1000块啊，有驾驶证也会被罚款200块扣12分。 哎呦呵， 所以啊年轻人 啊你可千万不要开老年代步车上路啊。 对对对、 嗯、 老年代步车，哎呦，反正我在马路上看到这个老年代步车之后，我不知道他什么感觉，反正我是真肝颤。 对，而且第一他不安全。 对 对吧， 对对， 第二就是人家是给老年人服务的、 嗯、没错， 年轻人上班的时候开那样的车，大家都这样开车的话，那交通岂不是更乱更堵吗？ 对，你关键就是有的这个驾驶员啊，咱也不知道是老年朋友还是这个青年朋友，他开这个老年代步车，嗯，您说您往这个边上开一开也可以，正正当当的走这个机动车道中间， 对 对吧，他也开不快，你说您怎么办，你说万一是一这个老年朋友，咱给人这个适当的点下喇叭也不合适， 对，你还不忍心， 还不忍心， 但是确实啊是影响了这个交通的这个运行的能力， 没错，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年轻人您可千万别开老年代步车、 哎、 你要没驾驶证你就被拘留了，你要有驾驶证扣你12分，你连驾驶证都没了，这怎么办呢？ 对 对 别开了 啊、这个天这么暖和是吧，大家那个 走两步 啊，走两步 没事，走两步呗、 公共交通是吧，地铁公交都挺方便的、 嗯、 是吧，你比如说最后1-2公里2-3公里的这个骑个共享单车是吧， 都是不错的选择 啊，这天儿也不错，真的别这个青年朋友 别让人扣12分 对，青年朋友开一老年代步车真不叫个事儿。 嗯， 再过一个多礼拜啊，有两个好日子，520和521、 嗯、哇 啊，因为谐音是我爱你，每年的这两天呢都是新人们扎堆登记结婚的日子，但是呢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今年的520正好是礼拜天，婚姻部门不上班，千万不要扑个空、 哦、不上班、 哎、嗯， 根据这个往年经验啊，预约婚姻登记的新人呢可能会集中在5月21号、 嗯、 目前呢北京市的16个区啊都已经开通了手机网络和电话等等多种的这个登记预约渠道、 嗯、 为了避免排队呢，建议各位新人啊错开高峰时间，错峰登记、 嗯、 错峰结婚啊， 对对对，那今年看来521这天就扎了堆儿了，应该， 对，因为520就不行了嘛， 对，520不行那就只有521了啊。然后另外呢，婚姻预约登记最多提前15天，只能在工作日预约，预约时间呢截止前一天的下午3点，也就是说如果您想在5月21号领证，最晚5月20号下午3点前预约，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民政的在线服务功能，北京民政信息网、北京市婚姻登记预约网各区 婚灯热线96156民政热线进行预约。啊，需要提醒的是，居民户口本的婚姻状况应该和实际一致，不一致的需要提前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更改。 嗯，为了方便各位上班族啊，北京的16家婚姻登记部门啊，周六啊都上班。 哎， 但是只是为提前预约新人哈、啊、提供服务啊、嗯，只是啊提前预约的新人才可以在周六的时候去登记。 嗯、 那么各位打算领证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要规划好时间，错峰登记啊。 哎，对，刚才我觉得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提醒有点这个。这让我感觉有点不怀好意的这个意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居民户口本的婚姻状况应该和实际一致，不一致的需要提前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更改。嗯、你比如说是吧？ 这 个 啊、 哦，对吧？你万一是一二婚， 嗯， 是吧？ 不是还没办手续的那种。 哎，对，然后之前那个你还显示已婚、 哦， 现在马上又要结， 有配偶再要一配偶。 啊，你登 您可千万确定好 了呀，对，你就是关键，大家那天登记的时候吧，他登不了 啊，是啊， 对，这户口本上还得 争吵呀，怎么回事啊？ 啊，还得是对呀，你万一再弄一小矛矛盾，对吧？弄一小 提前要核实好， 对吧？提前核实好， 希望大家都不要碰到这样的事情。 咱还没到奇葩青年有话说呢， 就 满脸的不怀好意。 刚才呢，我们说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单曲循环的最长时间的一首歌是什么？ 嗯、 我们看到有网友朋友说，我单曲循环的最长的一首歌是周杰伦的《稻香》，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我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然后这个朋友说呢，小时候爷爷奶奶家就是《稻香》里面唱的那个样子啊，就是在这个麦田里面奔跑啊， 哦、 然后还有这个蓝天啊、白云、嗯，然后躺在草地上看这个斗转星移。他说。我这个就周杰伦唱出了他的心声，然后他就一直在听这首歌，然后回忆小时候的味道 啊、嗯、哎，提到周杰伦的歌，我想到了一首、嗯、就是我在高中时候、 嗯、 那个时期，然后经常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叫做晴天 啊，晴天很好听， 刮风这天我是刮握着你手，哎，对，就是这首歌、 嗯、 然后也是在下雨的时候、 嗯、 我就单曲循环晴天。 你是盼着晴天呢、 啊、 还是就是愿意在下雨天听这首歌呢？ 啊，我估计那个时候可能是在想一个姑娘吧。 嗯，想姑娘的时候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无法克制， 心里都是阴天。 嗯，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招聘方面的消息。 哎，大家马上毕业了啊！ 啊、没错，马上要毕业了。梦想成为翻译官的朋友们，大家注意一下。2018年联合国中文口译员竞争考试现在正式开始报名。 嗯、怎么感觉像那个骗子广告呢？你说呢？ 哎、不，因为那个。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就是杨幂和黄轩演的那个《亲爱的翻译官》。 哎， 啊，对吧？ 很有名 啊，大家还是很多朋友都是很向往这个 职业 的啊、 嗯， 觉得这个，然后很干练，然后呢，工作也很体面， 嗯， 然后呢，就是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呀，颜值也都非常高啊，大家素质也都非常高， 嗯， 啊，翻译官这个职业， 嗯， 啊，报名呢需要通过联合国招聘平台进行，凡是熟练掌握中文并且达到其他语言和教育要求的人都可以参加报名考试。报名截止时间是5月24号，暂定7月19号举行网上笔试。通过笔试的申请人将获得通知，参加暂定于11月22、23、26和27号，分别在北京、纽约、日内瓦等地举行的口译考试。考试合格的话，将受邀参加胜任能力面试。 哇，据了解哈、啊嗯，这次招聘岗位的工作地点呢是在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门纽约总部、日内瓦、维也纳和内罗毕以及各地区的办事处。工作职责呢是负责大家的中英同传呼译， 嗯、 每周啊7场会议，同时呢会成为某场会议的口译小组的组长。 哎、 哇，感觉太高大上了，这个职业 太高大上了。 嗯、 但是。是吧？ 但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检查一下自己， 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 胜任这份工作？ 是吧？ 嗯 啊，有哪些能力要求呢？一是专业能力， 嗯， 要掌握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你可能比如说金融啊，是吧？什么贸易呀、啊 嗯， 啊，对吧？然后专业领域的知识。二就是沟通能力，能简练明确的传达双方的信息，调整语言语调来适应听众。 啊，善于接收和传达信息。三呢是团队的协作能力。四是持续学习的能力。 嗯，其实要求还是很高的。 嗯， 而且哈，这个报考人呢必须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中英文语言功底扎实。申请的时候呢，需要附上语言能力的证明文件，同时呢还要提交文字说明，解释为什么想在联合国当口译员。 嗯，对，具体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在联合国招聘平台查询。有翻译梦想的朋友们，抓紧行动起来了。我觉得这条招聘消息真挺棒的。啊， 大家有能力哈，而且符合条件的，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哎，你觉没觉得这个招聘就是特别跟某一个专业对口？ 某一个哪个专业呢？ 就双播嘛。 啊，双播 是吧？ 还真的是， 对吧？ 但是同样也要求我们有一方面的专业的知识。 哎，对、嗯、啊，对， 这个对大家来说也是比较大的难度的。 嗯，对，你或者说比如说可能不是这个艺术类院校啊，或者说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们啊，就是比如说我垂直方面，打比方金融， 嗯， 啊，金融类专业的同学，他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呢很了解。 嗯，而且普通话和英语 啊其他语言， 哎， 说得很好， 表达能力也非常好，英语也非常棒啊。 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赶紧去吧。 哎，大家可以这个抓紧时间行动一下。 嗯， 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首啊，老歌， 也是你曾经单曲循环的， 也是我曾经单曲循环过的，嗯，来自羽泉的《彩虹》。 哇， 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个我认为非常适合的应用的场景， 嗯， 就是比如说这俩人呢，然后这个谈恋爱， 嗯， 然后走到一起要结婚了， 表白的求婚的时候吗？ 啊，求婚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哦、比如说这个婚礼现场的时候， 嗯， 啊，两个人唱这个歌啊、 哎，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 哎呀， 啊、 还真不错， 对吧？阴天的时候，然后我会告诉你我爱你，然后胜过彩虹的美丽。 嗯，不如5月21号的时候， 对对， 大家就唱着这首歌，然后拉着小手就去登记结婚吧。 哎， 嗯、 对，没错。说跟登记结婚，说登就登，说结就结， 嗯， 得有那人不是？ 扎心了， 扎心了啊，扎心了，扎心了，扎心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最近网友我很爱玉米，他说最近呢、啊，他说网上有一段保安踢老鼠的视频， 哎呦哎呦， 对，这个视频当中呢，一个小区的伸缩门正在缓缓的关闭，这个时候突然。窜出了一只小老鼠， 嗯， 飞冲进小区。说时迟，是那时快呀！只见保安小哥抬起右脚，将这只只想钻空子的小老鼠是一脚踢开。 啊、 嗯、啊！网友们看见了视频之后，大赞小哥好球技呀、啊！啊，有人说这技术为什么当保安呢？对吧？大哥，你一定看过《足球小子》，然后还有人就打趣的说高手还是在民间呢。啊，说这个停球是吧？这个判断，这个抽射啊，国足需要你。 这么厉害，小哥可以改行了哈。 啊，对。刚刚我们一开始说这个下雨天的时候， 嗯， 最近厦门这个雨确实下得不小。 哎呀，都上新闻了呢，可不吗？ 没错啊，这个厦大呢也成为了厦门海洋大学，被网友 下雨的下是吗？ 对。然后厦门的康同学说，最近呢说厦大真的变成了厦门看海大学，就是因为最近福建一直在下雨，尤其是厦门积水很多，已经进入了全民看海看瀑布的模式，就连最美的校园厦大。也没有幸免呢啊！现在厦大的思明校区呢，积水是非常严重，车辆无法通行，教室呢也都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学校已经启动了防暴雨一级应急响应，5月7号下午全校停课。 哎呦，这更有意思的是，因为雨势过大，这湖水都漫出来了。 嗯， 在厦大校园的小道上啊，惊现了一条活鱼。这连厦门大学的官方微博打趣的说啊，这是卧石求鲤图。 嗯， 这个鱼啊，这被湖水漫上来以后被冲上来，就冲到路上来了。 嗯， 而且啊，这个被大雨侵扰的不只是厦门这一座城市啊，广州呢也迎来了暴雨，天上还出现了一线天的这个气象奇观。那天看到这朋友圈也被刷爆了哈、啊，这是这个像电影大片一样。 对， 于是啊，不少网友就脑洞大开了，说啊，突发奇想啊，把这个照片 P 成了这个奥特曼打怪兽的场景。 奥特曼 啊、 嗯， 所以说啊，这个最牛的。不是暴雨天，是网友们的想象力、啊、 哎，对，然后呢，其实就是厦门呢下这么大的雨，其实给城市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很多不便的影响、 嗯、 但是同学们不管这一套啊，对吧？同学们然后一看，哎呦嘿，不用上课了， 开心、 啊、 放假了， 开心，对，然后还能在学校里划船了、 嗯、 啊，还能在学校里捕鱼了，对吧？ 这老师一想，不能让你闲、 哎、 肯定要留作业了， 留作业啊、 嗯、 对，给你们留作业，让你们高兴。 我记得我小时候哈、啊 嗯， 就只要是比如说这样的一放假哈、啊，下雪天啊，下雨天要、啊、放假要、啊、停课的时候呢、 嗯、 老师肯定不让你闲着，他一定要让你写一篇看雨观后感，下雪观后感，写一篇关于雪的文章，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作文，你还记得吗？ 啊， 就当时觉得放假都不让人好好过， 好像是， 嗯， 好像是，嗯。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啊，奇葩青年有话说，网友克里斯罗最近跟我们爆料，他说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有3000多个驿站，叫做青城驿站、 嗯、 啊，里面配有阅览室、咖啡厅还有公厕，大家路过的时候呢，驿站可以随意的进去休息，驿站里还提供 WiFi 充电器， 都是免费向市民开放。 哇，很棒啊！据了解呢，驿站每天会有管理员来进行维护，里边的工作呢也是整洁干净的。有不少网友直呼啊，以后再也不用去肯德基和麦当劳蹭这个卫生间了。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设施的建设啊，青城驿站， 青城驿站。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标题就很劲爆。谁说老年人不时尚？广场舞大妈，北京世贸天阶斗舞街舞少年。啊，最近街舞的综艺节目挺火的，所以不少人呢都知道街舞中的这个 battle 啊，也就是斗舞。网友风儿他说，最近呢在北京世贸天阶的巨幕之下，就有一群街舞少年和数十位广场舞大妈在 battle， 以舞会友 啊。这个为了斗舞更加激烈呢，这次啊广场舞大妈都不用平常这种舒缓平稳的动作了啊，改成了热辣的音乐引爆全场。街舞少年们呢也用了经典的广场舞神曲哈、套马杆来做配乐，场面可以说非常热烈了。这简直就是反串嘛，是吧？ 对。然后不少观众都说呢，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活泼的广场舞大妈。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接地气儿的街舞。 哎，大家融合了一下、说不定就有一个新的品种了。 哎，那个 广场街舞什么的， 腾格尔翻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每一次都在徘徊。 隐形的翅膀 啊，隐形的翅膀。 对 啊，对吧？就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就来没来？ 这可以跳是吗？ 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的， 可以尝试一下。 现在呢是又到了毕业季，网友江江跟我们说，他说最近在江西农业大学的农学院举行了一场毕业晚会，不过晚会期间呢礼堂现场却突然遭遇了停电。哎呀，太好了，虽然演出中断了，但是台下的上千名师生主动拿出手机并且打开手机的灯光，边挥舞着边高唱校歌，场面特别的壮观。不少同学在这个场景的渲染之下都感动得哭了。 有不少网友说啊，毕业嘛，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活动，是那个氛围。相继毕业的时候呢，老同学哈、随便还有老师啊，随便说一句话都能够戳中你的泪点啊。这种单纯的情谊可能就是校园里面最迷人的地方了。大家很单纯很纯真啊，没有那些很复杂的这些思想啊、什么斗争之类的，还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象牙塔嘛。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停电真的停得太好了。大家在学校的时候，比如说宿舍要停电了，是吧？那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哦，大家肯定会叫起来。 是吗？ 你没有吗？ 没有啊。就比如说我这看剧，我看一半停电了，那我叫的话肯定是惨叫 啊， 就肯定是哭了， 是这种感觉是吧？那男孩子们就不一样了，男生宿舍我听见 更乱 了，对对，然后就开始叫。啊， 还真是不一样啊！ 对，真是不一样啊！就会想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在停电的时候大家好玩的一些事情 啊， 对吧？你比如说我这个时候，然后我踢你一脚，你知道是谁踢的吗？不是我踢的，大家就开始。 这果然，这男生的乐趣和女生的还真不一样。 哎，对，这个时候就大家已经开玩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看看女生宿舍那边玩什么呢，对吧？ 黑漆漆一片，正在叹息，我小哥哥还没有出来，怎么就结束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大家单曲循环最长的一首歌是什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我的两首曾经 单曲循环的歌。 对，曾经单曲循环最长的一首歌，然后是庾澄庆的《命中注定》，还有羽泉的《彩虹》啊，也是非常两首暴露年纪的歌曲，但是没关系，我不在意啊。就是这个颜值，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岁月并没有在我脸上留下什么痕迹嘛。 果然是青年哈！ 啊，对对对，必须是青年，一定是青年啊！这个至于曼宁给大家分享的呢，我的妈，达明一派！哎，同学们，大家你们赶紧去百度一下吧，好不好？ 怎么了？ 达明一派啊！但是确实是非常，怎么形容？ 多经典的歌啊！年轻人就不能听经典老歌吗？ 非常有品质的一支乐队。 哎，对呀， 是吧？你看我用的这个词汇， 对， 是吧？还是可以的啊。对，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8啊，在第二个时段呢，我们会跟大家，最后的分享靠谱青年啊。今年现在高考呢马上临近，高招政策会有哪些变化，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呢就会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在校大学生，来自中国石油大学，但是呢她是一位非常美丽的维族姑娘 啊， 在她的身上会、对，她也是北京啊青年宣讲团的成员，在她的身上会有什么样的事迹啊，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现在我们进一段整点报时，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 我走吧， 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我们进入靠谱青年， 嗯， 这个 靠谱青年， 对对对，这个小板块，跟大家说一说。啊，高考倒计时临近，今年的高招政策有什么变化呢？啊，再有一个月就要高考了，今年的高招有什么变化？ 嗯，首先呢，我们先说几个和特别人群有关的政策变化吧。 好， 今年呢，北京将取消5项高考加分项目，有5种同学哈、啊、将会受到影响。那么第一种呢是省级优秀学生，第二种呢是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的学生，第三种呢是科技竞赛类的获奖者，第四种是中学生科奥赛的获奖者，最后呢一种是体育特长生。 嗯， 比如你是国家2级运动员以上的考生，以前是可以加分的，但是今年不能了。 哎，对，然后我还加过呢嘛。 啊，你加过啊？ 那必须的。 哎呦， 看不出来吧？ 看不出来，你是哪个方面啊？ 我3级跳。 哦，3级跳， 嗯， 厉害了， 厉害吧？ 嗯。 另外呢，今年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依然很紧张。从2017年开始呢，只有一种少数民族考生可以加分，那就是高中阶段从边疆、山区等地区转到北京市的少数民族考生，加分的分值是5分，而且只能适用于北京市属高校的招生录取。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都可以享受加分。 嗯，除此之外呢，今年的高考招生啊，对于贫困学生、农村学生也有特别的专项计划，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自强计划和北京大学的筑梦计划都是针对农村学生而设立的，而让更多有经济困难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名校。 嗯，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多数高校都在进行这个招生的趋势呢，就是大类招生。大类招生是指什么呢？它就是指啊，有一些高校呢会把相同或者相近的学科合并按一个大类招生。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之后呢，就要先经过1到2年的基础培养，然后再根据兴趣和双向选择来选择具体的专业。 嗯，选择具体的专业，比如有些学校会把会计、市场营销等专业 合并成工商管理类进行大类招生。那么很多考生在入校的时候呢，进入的就是整个工商管理类学习啊，各个专业的基础课都要学。等到一年之后呢，可以再根据自己的强项兴趣来选择是学会计啊，还是学市场营销啊，还是其他的专业。那么这样呢，同学们的选择就会更加的清晰和理性。高考啊，目前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状态，考生和家长们在紧张的备考之余，也要留心关注高招政策的变化。 嗯，这一定要注意了。 对，真的是这个确实是非常紧张啊，同学们和家长啊，倒有的时候就是同学们的心态倒挺好的，就有的时候家长过于紧张， 还真的是， 是不是？ 对、啊、而经常安慰可千万别紧张啊，没什么，考不好也无所谓的，这你这么一安慰，真的学生更紧张。 哎，对、啊、或者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有的家长有的妈妈，然后都这样觉得就是话都不会说了啊，就是哎呀，就说今天想吃点什么呀，然后赶紧就是那个，这那个说就不行，要不就休息一会儿，要不就给弄点水果，然后就给弄点什么营养品，啊，有的时候这个弄得同学们， 其实父母也是出于好意，但有的时候啊会让这个小朋友们啊有了一点压力。哎呦，我爸妈这么关心我，这么在意我的成绩，我是考不好可怎么办呀？ 对， 其实大家不要有这些压力啊，嗯、放松去正常的发挥就好了、啊。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相信自己的孩子吧， 哎、 啊，对吧？你就是，这个三年都已经过来了，对吧？ 嗯， 你这个时候你再要劲儿，你之前没好好学，你也要不上了啊，对不对？你这个好好学的呢，然后这个保持自己的状态，肯定会有好结果的。 嗯、没错 啊，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也祝今年参加高考的朋友们啊，都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考上自己心仪的、理想的那所学校。嗯，然后今天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互动分享的所有的资讯方面的内容消息呢，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社，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陈文新、关月为大家编辑的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大家不要走开，在歌曲之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是来自中国石油大学的一位维吾尔族的同学，来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我们分享。 嗯、好。 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为何没有再见面，这只和陌生人擦肩。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节目板块。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石油大学理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同样也是北京市青年宣讲团的成员，一位非常美丽的来自新疆的维族姑娘艾克旦。那么这个时候呢，她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来，艾克旦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艾克旦艾赫买提。 嗯，欢迎欢迎欢迎， 谢谢。 我知道艾克旦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参加了很多很多的活动，然后也成为了北京市青年宣讲团的成员，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绩啊，包括在校外也有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还是一开始从头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也有一个好奇，就是小时候在美丽的新疆成长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其实新疆很大， 嗯， 然后我的家是在塔里木盆地这个西南的一个角， 嗯， 就是在泽普县和和田的一个夹角处，它是一个石油小镇， 啊， 就是很小，就是小到在地图上是根本找不到它的，然后在新疆很多本地人都并不知道这个地方。 啊，就是在新疆来讲还是比较偏远，是这个意思吗？ 对， 哦， 嗯，它又偏远又小，所以连新疆人都不一定能知道这个地方。 啊，那是在在来大学之前，来北京上大学之前都是在新疆，然后在家乡然后读书成长起来。 对， 啊， 就一直在那里长大。 在那里长大。 对 啊，然后小的时候，然后也是据我知道，就是家庭有一个很好的氛围，就是从小就教你说普通话。 对 啊， 其实我的爸爸妈妈并不会说普通话， 哦， 我们家里三代都是石油人，但是我的舅舅，他是那个当地高中的语文老师。 哦， 对，小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一定要去学好这个普通话， 嗯， 然后就让我小的时候跟着舅舅去学普通话。 嗯， 然后后来爸爸妈妈的普通话都是我教的。 是吗？ 对， 其实我们也能够听出来，艾克旦的普通话说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啊，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聊到，在学校呢，然后也成为了学校晚会的啊，包括很多活动的主持人。 嗯，是 啊，这个应该也是据说应该是在中国石油大学也是第一位少数民族的同学登上学校重大活动的主持人。 对，是， 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那后来是跟舅舅学习普通话之后呢，就是也后来看了很多很多的书，然后也爱上了阅读。 对 啊，是这样吗？ 是， 嗯， 因为不仅会说，我还想去读， 想去读。 对，会写， 嗯， 然后这个过程就爱上了看书。 嗯， 然后很多书也给了我一些就是激励的作用。 嗯，对，嗯，比如说喜欢看谁的书印象比较深刻？ 比如说， 嗯， 就是我带北，就是到北京我也带了的书叫《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 对，因为它也是讲就是说七八十年代上一辈人就是从一个平凡，从一个小的地方，通过自己不懈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嗯， 我当时初中去读这本书的时候懂得不多，但是我觉得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嗯， 对，所以这本书算是一个激励，一个正能量的传播，对我来说。 嗯，给自己带来力量。 对 啊，来北京之后然后也是把这本书带在了身边。 对 啊，然后那个从小的时候也是可能是包括学习了普通话，然后看了很多的书籍，爱上了阅读，然后也是想那个时候是萌发了一颗种子吗？就是说我一定要来北京上大学，或者说我要去哪个地方，然后要去这个离开家乡，我去走一走，去闯荡闯荡，是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梦想的吗？ 对， 嗯， 就是从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就是信息那边交通特别不发达，然后信息也特别堵塞， 啊， 就是因为特别偏，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看了书之后就也算是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 嗯， 开阔了自己的视野，然后就觉得我要走出去，我要去北京， 要去北京。那个时候就坚定了这个， 对对对 啊， 那就是高考的时候还是很顺利的，然后就来到了中国石油大学。 对，我的志愿当时全部填的都是北京的学校。 北京的学校。 对。 啊，然后顺利的被中国石油大学录取。 是的，是的。 嗯，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看到你现在的变化，我觉得可以用翻天覆地这个词儿来形容。虽然说， 对， 看到你的之前的这个一些材料啊，你之前讲到小时候的一些生活呀，一些故事啊，在家乡的时候也是很美很幸福的。但是真的是来北京之后会有一个更大的变化。那来北京之后，比如说刚到学校之后，就进入大学校园，然后可能也是为数不多的走出家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 啊，进入学校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什么？ 我第一感觉就是哇，我现在接触到的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人都跟我以前接触的不一样 啊。 然后就觉得，而且会有很多人过来问，哎，你是新疆的，你们新疆是不是这样，新疆是不是那样，就会有很多人想要去通过我去了解新疆。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站在这里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了，我代表的是一个群体，我代表的是一个新疆人，代表的是一个走出新疆的一个新疆的大学生。 嗯， 对， 代表的是自己的家乡，要把自己家乡的这个风貌啊，然后这个风土人情啊，都介绍给大家，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家乡。 对。 啊，那进入大学之后，学习生活还都顺利吗？ 最开始有过，就是有过一些困难， 嗯， 就是觉得很不适应。 啊。 对，而且身边优秀的人太多了。 对对，在北京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 是，优秀的人太多了，就是感觉自己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很努力，然后走到这里，就是突然感觉哇，原来有这么多比我优秀的人。最初有过挫败感，也有过不适应，但是我的同学、我的辅导员都很帮助我，就一直在照顾我，然后一步步让我就是从那种不自信的那种状态走出来，然后找到了自己的路。 找到了自己的路，这个老师和同学给了你很多的帮助。 对， 给了很多的帮助。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从小跟舅舅学习普通话的这个经历，然后让你来到学校之后就跟其他同学啊，然后就是在你的这个材料当中也提到过，就是大家说这个觉得这个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对 啊，然后就是喜欢主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喜欢主持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就是学校连图书馆都没有，就是那种、然后等到四年级之后，因为他当时有一个援疆政策，然后有个十二年义务教育政策，这两个政策之后呢，学校有了图书馆，然后有了广播台 啊。 对，那是我第一次去因为会说普通话和学好普通话还是就是说好普通话还是有差别的。 对，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萌发，就是说我想去当广播员，然后我被选上了之后，我就说我不能说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说这个普通话是我的学习的第二语言，它对我来说都是母语，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学好。然后那个时候就苦练自己的普通话，纠正发音，就是一定要说的跟大家一样好。就那个时候就是在广播，然后后来也当上了广播室的站长，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是喜欢上了主持 啊。 对， 小的时候萌发了这样一个种子，那么到了大学之后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社团，有了自己更大的施展的空间。 对 啊，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跟同学们有一个，比如说大家要这个比如说主持某一次活动啊，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竞争，有一个 PK 什么的？ 会，因为我就是在材料中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晚会——国家奖学金及企业奖学金颁奖典礼，这个就是当时是提前一个月要进行竞争。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的普通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后鼻音不是很分 啊，有一个这个小瑕疵。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天天苦练绕口令，早上起来跑到那个学校的天台那儿就开始练 啊。 对 啊，就是也就是为这次活动，然后也再次努力了一把。 对，然后最后也算是成功的，就是很荣幸的被当选。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没到传媒大学去看一看，然后跟那里的同学和老师们去交流交流，可能对自己的帮助会更大。对，然后那个刚刚你提到这次晚会，然后其实在学校是非常非常重量级的一个晚会啊。当你真的主持了这个晚会之后，除了有老师和同学们对你带来的这个肯定有一些改观，然后包括可能会重新认识你，那么对你自己的心理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变得更加自信了，还是更加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就是更加自信了，因为我其实大一我刚来的时候我很不自信，然后经过那个舞台之后，我觉得我能行，然后我觉得我以后也能更行，所以我还需要努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有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了。 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因为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会让别人对我有一些改观。 嗯， 就是我觉得我要自己就是不仅要让更多的人去认识我的家乡，认识我们这个民族， 嗯， 然后还要让更多我家乡的人跟我一样， 嗯， 就是走出来也去实现他们的一些理想。 嗯，这个是给你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改变。 对 啊，其实能够看到艾克蛋，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这个特别坚韧、特别不服输的劲头。 是 啊，其他的这个，比如老师同学有说过吗？ 对，都说我特别的要强。 然后后来这个是在学校当中，除了这个主持，然后还有一些参加的什么样的活动，让自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又给自己带来了进步。 其实我主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去做宣讲演讲比赛。 做演讲比赛？ 对 啊， 去参加演讲比赛。然后我去年也是参加那个首都高校大学生演讲比赛。 嗯， 对，然后也是去年成为了我们学校的那个宣讲团成员。 嗯嗯， 对。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有一次就是在我们学校宣讲之后，就是我有一个我家乡那边的一个小伙伴，就是我的一个学弟，当时就在微信上跟我说，他说：“学姐，你太正能量了。 嗯” 我就是他说我来到大一，我其实特别迷茫，但是我感觉你给了我一个就是一种正能量，激励我， 嗯， 让我能够就是去找寻自己已经就是快要忘掉的那个梦想， 嗯， 想要去实现它， 嗯，自己的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也给自己的学弟带来了鼓励， 对， 啊、当时那个演讲的题目是什么？也是在跟大家讲自己的家乡吗？ 对，当时那个演讲的题目是各民族齐心共赴新时代。 嗯， 对 啊，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其实讲好是挺不容易的。 对，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受益者。 嗯， 因为就是没有一些政策，没有就是一些就是党的帮助，其实我们新疆，尤其是我从那么偏远的地方走出来，其实比较难。就是因为有了这些照顾和关怀，所以我走出来了。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受益者，然后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建设者，未来。但是我现在属于一个回报者的状态，正在向建设者这个正在努力着。 啊，这个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对， 然后让自己从一个受益者，然后逐渐让自己更加努力，变得更强，更加优秀。现在开始已经到了有回报社会，然后回报他人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对， 这个改变也是非常大的。 对 啊，我知道你在除了学校的很多活动，然后自己的学业之内，然后在校外还有做很多的公益活动，是吗？ 是，因为我是我们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现在是主席。 青年志愿者协会， 对，就是主要负责志愿服务这一块。 嗯， 对，其实大一刚来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哎，我该去做志愿。其实我当时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志愿。 嗯， 然后在志愿的途中，就是遇到了很多的事儿、 嗯。 然后经过一些改变之后，我觉得，因为我以前是受益者，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去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什么。 嗯， 对，这就是一个受益者到回报者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在志愿活动服务中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 嗯嗯嗯，但是我觉得其中还有一个改变，可能就是之前呢，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活动，你可能都是一个参与者。刚刚你也提到了，现在是志愿者服务协会的主席。 对。 那么现在可能变成了一个管理者、领导者的一个身份。 对，就是组织。 对，组织者，很多事情呢，可能是现在需要你去带着同学们去做了。 是 啊，那么这个对自己的能力是不是也是又一次的提升和转变？ 对，因为我以前去做，我只用去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行。但是现在就是我要带我们学校的志愿者出去，有时候大型活动可能要带两三百人出去。 哦， 这就对我就是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嗯， 但是我背后也有我们协会很多人的支持。 嗯， 我们一起努力去做好每一次的志愿活动。 嗯。那比如说我们会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志愿活动？ 像我们学校做过比较多的就是北京马拉松 啊， 然后 我们做一些志愿服务工作。 对 啊， 然后昌平的农业嘉年华， 农业嘉年华、嗯、 对，然后这些大型的活动我们都是组织者，然后在全校招收志愿者。 嗯，然后呢还有比如说这个走到全国的其他地方、 对，暑期支教、嗯、我们做的比较多。 暑期支教的时候是到了哪里？ 有去过那个辽宁。 辽宁， 辽宁省铁岭市， 啊、 然后去过广州，然后去过那个江西赣州， 嗯嗯， 对，还去过山东，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让你觉得，又给自己带来了，比如说这个正能量或者感动，嗯、然后又让自己经过了洗礼，觉得我更应该去好好的这个回报他人、回报社会这样的一些感动人的故事，有没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其实就是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就可以说是整个改变了我这个人。就意义非常深刻， 整个改变。 对，嗯、因为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该去做，我就去做志愿。然后我去江西赣州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的时候， 嗯， 那边其实环境特别艰苦， 嗯， 一个小小的教室，就一半是办公区，一半我们用课桌拼成床，就那样当成生活区， 嗯。 然后天气特别热，凌晨都能达到30多度， 哦， 就整夜睡不着。然后我到那儿的时候，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其实我已经。当时发着高烧，而且2天没有睡觉， 嗯、 然后白天温度达到40多度，孩子们也特别烦躁， 嗯、 那节课上得很吃力，然后我也就很生气很烦躁， 嗯、 然后一下课我转头就走了， 啊， 因为我觉得我好辛苦啊，然后大家也不配合， 嗯， 但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平时特别腼腆的一个小姑娘， 嗯、 啊，跑出来，她抱着我的腿，她说漂亮老师，你明天还来跟我们上课好不好？ 嗯、 我说好啊，然后她就说。看到你我就想起我的姐姐，我的姐姐和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嗯， 我想和你一起好好学习，去北京找他们， 嗯嗯， 然后我就安慰她说，我说你放心，老师不会走的，但是她一直就抱着我说，老师别走，老师别走， 嗯，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的自私，就是我那些天就是只想着自己吃不好睡不好， 嗯嗯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些8、9岁的孩子，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环境。 嗯， 然后我们对他们来说是走出大山的一个希望。 嗯， 然后我作为一个也是从新疆很偏远、很小的一个石油小镇走出来的一个维吾尔族姑娘，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尽我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嗯， 对，所以那之后我就把我的做志愿的那个重点放在了支教上。 嗯。 对，就是希望能够用教育去帮助他们。我觉得我要是能帮助到一个人，我也算是非常值得了。 嗯， 对。 艾克丹说的非常的好，因为可能在那个时候，比如说啊，环境非常的艰苦， 对， 那自己的身体疲劳会造成心情不好。其实说回来的话，这也是人之常情。 是 啊，但是可能当我们去真的伸手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还会有比我们更加需要帮助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呢，给你的反馈就是，其实被人需要、被人认可是一种对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洗礼，然后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坚定啊。所以也坚定了你，就是比如说在社会公益方面，然后去支教、去帮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然后让他们去受到良好的教育，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这个坚定了你的一个方向。 对， 嗯， 就是想要通过教育这一块， 通过教育 去帮助他们。 嗯，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也会给他们，比如说教给他们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是，对，因为这个是的确。还有一次我去支教的时候，就当时，我教他们读那个《桃花源记》。 嗯， 就是因为那边孩子口音特别重。 嗯， 但是我教他们就是用普通话， 嗯、 他们当时起身朗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 啊，能想象那种场景。 对 啊。对，因为孩子们的声音可能，也都是非常的真挚的， 是， 而且大家一起这个朗读这个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名篇，啊，这个能够想象那种场景，能够给自己带来的一个 对 啊一个帮助。那么后来就是，然后也参加了。成为了北京市青年宣讲团的成员，然后把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的家乡也都在讲给更多的朋友们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感受应该也是挺深的。 对， 嗯， 就是我感觉我突然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舞台 啊。 对，就是我一直努力，然后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嗯， 我就是觉得我现在。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我也有这个私心，就是我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新疆， 嗯， 然后认识新疆， 嗯， 并且最后能够帮助新疆， 嗯， 对，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私心，也是到了这个平台之后对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嗯嗯嗯，而且在青年宣讲团当中呢，确实啊，汇集了咱们北京市。各行各业啊，也有在校的同学，像艾克丹一样，非常优秀，非常正能量。他们可能做的工作，看起来之后很平凡， 但是呢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啊，让人非常的感动。就像昨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延庆的小伙子张晨，然后他在这个保护水源的过程当中，可能还面临着这个爆炸第二次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想别的，没有想自己的这个人身的安危，直接冲了进去，先是为了水源，然后想到村子里啊村民用水的安全，但是其实是有自己的，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 是 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成为朋友，然后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帮助。 对，就是跟他们接触，就是听他们的故事，每一次感觉都是一种成长，每一次都很感动。因为他们就是每个人都做着一些平凡的事情。 对， 但是优秀的人，他们就是背后付出了很多。 对， 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常人所想象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身上的很多精神也是值得我去学习。然后能够帮助到我的。所以我经常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每一次和他们见面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洗礼。 对，真的是这样。艾克旦今年是大四。 大三。 啊，今年是大三。 对。 有没有想过自己未来比如说这个要毕业的时候，我可能是继续去深造读研，还是我现在能够去胜任一些工作，或者说带团队呀，然后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说我找一份自己适合的工作，在工作范围之内，然后再去实现我的理想？ 我现在的想的是先去考研，继续深造。 继续深造。 对。 继续深造，就在学校的时候，可能让自己更加不断的充实。 对。 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社会活动。 对。 啊。这样的一个打算。 对，然后我也就是希望能继续把这个宣讲，继续把这个志愿能够继续做下去。对，因为我作为一名学生，其实我能做的事情很少。但至少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我有能力去做。然后我在继续深造的同时也把它们做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宣讲。 对。 第二件事情就是公益。 对。 那在公益之路上，就是有没有什么规划？那比如说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可能跟同学们还会去到哪儿，或者说我现在想做一件什么事情？ 今年暑假的话，我是想带几个就是我们想要去支援的同学，回新疆， 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看看。 对，回到家乡去做支援。 回到家乡，然后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也可以先给我们提前透露一下。 就是暑假的是吗？就是因为我的家乡就是我跟您说的是在泽浦县和和田附近。然后那边我也就是从小见到过很多孩子的一些受教育环境。所以我就想去和田。就是那边去支教。然后可能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想的就是慢慢来。对，先带我的团队一起回去。然后我们去想一想怎么去帮助他们。对。 那比如说可能最直接的带领孩子们，教他们去读一读书，然后让他们学一学这个普通话。 对， 这个是一方面。 对，主要就是我想就是普通话这个方面。 普通话这个方面。 对， 在普通话的推广上做一些努力。 是。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还可以，然后比如说我们带一些这个影音设备啊，然后可能给孩子们，然后我们实地去拍摄，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找一些东西，然后真正的通过图文影像的形式，可能有的时候再结合语言会更加生动一些。 是 啊，带孩子们然后去看一看，告诉他们这是北京的天安门，告诉他们这是北京的故宫。 对 啊，这是我的母校中国石油大学，我在这里，然后啊你们看到漂亮的姐姐回来了。 对。因为我感觉就是我们新疆很多的孩子大人都是对北京有一种向往。对，因为是首都，然后就会有一种北京的情结。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到时候可以带回去给他们介绍一下 啊。就是除了现在是自己身边的同学们自己的团队，然后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在社会的层面，然后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 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创业团队，就是主要是致力于那个新疆三农农作物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致力于新疆籍大学生就业问题。然后我们也在就是正在沟通，就是去建立一个新疆和北京的一个教育对接。就是捐献书籍呀，然后以及就是支援啊、支教啊，这些方面。对， 这些 正在去做这些努力， 都是在做正在做的事情。 对， 不得不说艾克旦真的非常棒。 谢谢， 非常棒。然后除了在节目当中，然后给我们分享了你这么多年的成长，然后重要的看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而且你不忘回馈他人，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然后再回馈社会。我觉得这个